你是否还能够再次想起花瓣铺满纯白的画面，你轻抚着我的脸，擦去我感动的泪，说要一起看似水流年。回忆中你那依稀在耳畔咿呀学语可爱的模样，岁月将你从怀里送往未知的明天，那个微笑竟是永远。相册里那些褪色的花，斑驳的过往，很多没说完的话，脑海中的翻涌，流动着牵挂，怎能遗忘？我想抓住时光，岁月的泪却承载了眼眶，顺着心的方向，散开的回忆铺成了网。多想抓住时光，留住所有记忆之中独留你的陪伴。 之中有我在你身边。